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城寨有乐的听众大家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无线电视这个经典的武侠电视剧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大家都知道呢我今集的城寨有乐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没记错，铁血丹心呢就是来自无线1983年改编这个金庸小说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射雕英雄传》，就是由这个翁美玲主演做这个黄蓉的那個版本的主題曲。在無線改編的金庸小說裏面，我們接觸最先的其實就不是來自《射雕英雄傳》，而是這個《書劍恩仇錄》。之後的包括《倚天屠龍記》都是塑造了一對銀幕的情侶汪明荃和這個鄭少秋，由倚天一路到這個由書劍一路到倚天。《射雕英雄传》当然就是另外弹出了就是这个郭靖黄日华。我们70年代尾80年代看电视剧的人呢，就除了无线的经典长篇电视剧呢，总会接触过改编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武侠电视剧。 咁今集亦都係因為金庸94歲高齡離世咧，咁所以就用金庸嘅武俠小説嚟做呢個主題。咁我喺今個星期二嘅奪命撈鬆裏邊咧，都講出我對金庸嘅睇法。咁好多人咧就即係表達咗唔同嘅意見啦。咁我相信金庸係讀者觀眾層面最闊嘅一個作者嚟嘅。佢比起好多就算譬如倪匡啊，譬如包括衛斯理啊等等嘅作品咧，金庸嘅武俠小説都係最讀者層面最闊嘅。除了是小說本身在五六十年代開始流行之外，其實出的時候其實已經是流行了。那就文字的讀者，然後去到八十年代就變成是香港電視劇黃金時代的代表作品，改編成為這個無線電視的電視劇。那跟著就是進入內地，有內地版本的電視劇，蛇雕啊、神雕啊等等。那然後就到電影了，包括是一系列周星馳做的《鹿鼎記》，另外就是這個手機遊戲，當然有日文的譯本，有英文的譯本出版，但是英文和日文的譯本呢相對受到重視的程度就遠遠不及在這個華人的社會裏面。其實對於金庸的評價呢就是有爭議性，我覺得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金庸是一個多面向的人，他早期是一個辦報，亦都是一個成功的流行文學的作家，影響很多人，他的所筆下描寫的角色亦都深入民心。另外呢，就是他亦都同時是一個傳媒的創辦人，傳媒老闆，他一手搞起的明報集團，包括有明報報紙、明報周刊、明報月刊等等，都是不同的影響緊唔同嘅人，譬如明報可能就係比較知識分子取向嘅報紙啦，明月就係比較中國文化取向嘅刊物啦。咁然後就到明州，明州當然表面睇係娛樂八卦，但實際上明州嘅副刊裏邊咧，都係培養咗好多即係喺香港寫呢個嘅副刊文字嘅一流高手。咁所以咧就評價金庸咧係有一定嘅難度。我自己對他的流行作品小說是很欣賞，因為我自己看差不多看完所有金庸的作品，也都看完之後又再翻看，中學看完之後到大學之後又再翻看，大學之後到出來做事又再翻看。但是對金庸小說的認識呢，隨著自己閱讀的時間和閱讀的作品開始多了呢，也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這麼說。中學嗰陣時候當然係好吸引嘅，其實因為金庸係好把握到一個類型嘅，就係、是中國傳統嘅一啲武俠小説，譬如《義女英雄傳》啊等等嘅呢個類型裏邊嘅一啲基本嘅角色設計同埋橋段。但係就譬如係練武功啊、得高人相助啊、然後復仇啊等等。咁今日睇當然係老土啦，咁但係我哋即係細路仔嗰陣時係。即等於一開始播《射雕英雄傳》嗰陣時候，你睇到郭靖遇到呢個黃蓉，黃蓉即係呢個傻小子，昂昂直直咁樣。黃蓉就是一個好機靈嘅一個女仔，咁點樣去呃個老豆桃花島主，同埋呃阿洪七公啊煮嘢食俾洪七公，然後咧就叫洪七公將個降龍十八掌傳授俾呢個傻小子咁樣。另外就係倚天嘅張無忌啦咁樣。俾我哋後僆仔有一種嘅代入感，即係第一，我哋又唔係成功人士啦，嗰陣時亦都係嚟自社會嘅低下階層，咁好容易就係喺六七十年代社會係以低下階層為主嘅，咁就所以嗰啲嘅逢親係出身背景好嗰啲名門正派啊，或者係個老豆係掌門人嗰啲，一定係撲街嚟嘅，唔知點解，同無線嘅電視劇咧係一樣嘅，富二代一定係衰格嘅，就黃日華呢啲咁樣嘅草根階層上去嘅人咧，就正直。就因為嘅人正直，所以就得到女主角垂青啊，有如逢凶化吉啊咁樣。咁呢啲橋咧就長埋長有嘅。其實你睇我哋以前睇日本好出名嘅宏劍獻史嘅作品啦，霍長道間作又係咁啦，就係嗰啲嘅道間作又係不群不黨咁，然後咧就遇到每次遇到難題都總會有女性投懷送抱之餘，仲要幫佢解決問題，令到佢可以步步高升咁啊。咁呢啲橋段冇乜特別，我覺得。金庸叻嘅地方係咩咧？就將好多嘅喺佢由細個開始，我相信佢一個記憶力相當之強嘅人， 他就將他小時候在海寧，即是去茶室，就是當時的文化家世家來的嘛，在清朝的時候，所以耳濡目染聽了很多故事，包括是乾隆皇究竟是不是漢人所生，海寧陳家所生等等，就寫了進去他的小說裡面，也有詩詞，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雖然經歷過抗戰時代，但在抗戰之前也是所謂民國時代舊學出生的人，就跟之後的作者很不同，始終有一個所謂文化的傳統的傳承在裡面，所以他、包括用到一些概念放下去，令到通俗流行小說可以升級 upgrade 人，就是、金庸的這個他自己獨特的地方，他比梁羽生、啊、或者更之前的還珠樓主、啊、黃道奴、啊、等等的作品是不同的，是因為他多了一種歷史感在裡面，譬如《射雕英雄傳》裡面有郭靖同呢個歷史人物成吉思汗嘅相遇啦，亦都喺大幕裏邊啊遇到一大扎成吉思汗身邊嘅即係有趣嘅人物啦，包括戰神接別啦，或者係成吉思汗嘅華珍公主啦，或者係喺成吉思汗統一大幕之前啊，同佢嘅其他嘅安踏之間嘅鬥爭啊咁樣，咁喺歷史裏邊都有。當然個橋段就唔係係虛構嘅啦，金庸。但正正就是他借助了那個歷史背景，將它編織進去一個虛構的武俠小說裏面，從而令到金庸的小說亦幻亦真亦虛假，就令到它有一種我覺得是魔幻小說的吸引力。當然首相楊成武郭靖這個人亦都不會有那些蛤蟆功、啊、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啊、這些樣的神神怪怪威嗡嗡的東西，但是這就是奇幻的一部分，但它奇幻得來它又有寫實的一部分，所以到我哋細個去睇呢個無線拍嘅八十年代嘅《射雕英雄傳》嗰陣時咧，係對原作嘅金庸小説咧係重新我係再攞嚟睇一次，係因為嗰個嘅電視嘅作品。咁所以跟住今日揀嚟第二首咧，都係嚟自無線電視劇《射雕英雄傳》嘅插曲。咁咧就唱嘅咧就都係呢個嚟自呢個組合啊，叫羅文恩嚟。就是一生有意义。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同心 同 向 同依， 无分 无分彼此，用尽爱与爱痴，与你生死相依。 作品就個評價究竟應該擺喺咩位置呢？咁樣我一路都好強調，金庸係一個 通俗的流行小說作家。他的地位我相信譬如好像英國的小說之王Jeffrey Archer， 或者是日本的很多所謂國民作家或者歷史小說的作者譬如陳信臣、司馬遼太郎，或者更早期的吉川英治，可以說是影響金庸的宮本武藏的小說，即是劍客小說影響金庸，我覺得是擺個 level。 當然有人吹捧到他說應該拿諾貝爾文學獎，亦都有人話佢三百年嚟，陶傑就話佢咩三百年嚟嘅呢個即係愚者咁樣，唯一嘅唯一一人咁樣。我覺得唔睇下你熟唔熟佢咯咁樣。我同佢冇任何嘅接觸，冇喺明報打過工，亦都冇私交，我唔識佢嘅。我只係認識佢嘅作品，認識佢嘅公開活動嘅記錄，包括佢發表過嘅評論新聞自由嘅文章啊，包括佢。對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裏面所發表的意見等等，所以呢就不懂有個好處也有壞處，不懂就是說你可能就很多東西你不知道，但同時如果你認識他，你就會為死者為，就是永遠都吹大一點捧高一點，以死者為大，死者為尊。就我自己覺得通俗文學不代表貶低他，因為文學的體例的格式，他創作的時候是基於什麼出發點呢？不影響到他將來在文學史的地位。很多人以為我這樣就是貶低他，我甚至講笑地說，我將他和黃玉郎並駕齊驅地作類比，你很難保一百年二百年之後有人會將黃玉郎視為香港的一個藝術家都不出奇。無論他創作的時候因為流水作業要一個禮拜生產一本薄裝漫畫，或者好像金庸那樣因為當初創辦明報，那他射雕英雄傳就是在左部嗰陣時連載成功，咁佢明報創辦嗰陣時食住呢條橋，就繼續創作呢個《神雕俠侶》，咁就胃口奔馳，其實係希望攞更多嘅讀者。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候就算佢唔喺度唔得閒咧，都要揾阿倪匡代筆。咁當然咧，就因為係流水作業式，即係等於馬榮成嘅《風雲》咁樣，咁佢就為咗追每個禮拜出書薄裝書咁樣，就不斷寫不斷寫。好多時候有冇佈局啊，或者個嗰個嘅？伏線啊等等，好似你完成了一個作品先至諗通咗先至寫，係有唔同嘅，一路寫一路 develop 噶嘛，好容易。但金庸個人之處係咩咧？我覺得 ，given 佢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去寫流水作業式咁樣去生產，每日咁寫咧，佢都有一個宏觀嘅敘事架構喺個腦海裏邊。我覺得呢個先至係難得嘅嘢嚟嘅，冇貶義嘅其實。好多人以為就係通俗文學等於貶義，呢個係錯嘅。莎士比亞的劇作誕生的年代是流行文化來的，是通俗的作品來的，但一路發展下去它就成為西方英國文學史也好，或者西方文學史的經典，到今日它刻畫的那些角色人物，威尼斯商人、或者是伊阿哥、Othello、等等，這些仍然是我們每當用典故的時候朗朗上口都會拿來去表達對某一種人的角色我們的看法，譬如金庸小說裏面的左冷禪啊、岳不群啊、星宿老怪啊等等、丁春秋啊，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嘅人物，或者甚至韋小寶啊、陳近南啊，我哋都係攞嚟去形容某一種性格嘅人嘅，因為佢嗰個正正因為佢通俗流行，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提煉出一啲咧對人性嘅觀察，而呢啲觀察咧係有一定嘅代表性嘅，咁所以大家攞嚟喺平時啊去。日常生活裏面進入了我們日常生活裏面的語境，甚至在那裏面會應用的典故，那就代表著它是廣為大眾所接納。如果不是的話，我跟一個人說你只是岳不群來的，其實那個人不知道我說什麼，因為如果他沒有對金庸小說的閱讀這個背景的話，正正是因為所有的海外華人好，或者是無論你台灣、馬來西亞、北美洲的華人都好，或者歐洲的華人，大家都看過嘛，看過金庸小說嘛，就算沒有看過小說都睇個電視劇或者睇個電影啊嘛，咁所以咪知道你講乜咯咁樣。咁喺節目揀嚟嘅第三首咧，都係嚟自呢個1983年嘅《射雕英雄傳》嘅作品，亦都係呢個羅文同恩妮現場演繹嘅，不可多得啦，我覺得。因為恩妮同羅文嘅聲線，如果我哋要揾一種叫做 Hong Kong Voice， 你會揾邊個咧？喺我心目中一路嘅選擇都係羅文同恩妮所唱嘅《射雕英雄傳》嘅歌《世間始終你好》。 问世间是否？ 痴殺最高，或者另有高處未見高， 在世間自有山比此山更高，待我心世間始終未到， 無一山可比你 一山高， 真愛有如天高，天下讓我金寶功，俗世中不知邊個高，或者主照我同意路，但我知論愛心找不到更好，待我心世間始終美好， 咁對於呢個金庸嘅武俠小説嘅角色嘅演繹咧，當然我自己細細個認識嘅就係《書劍恩仇錄》裏邊嘅鄭少秋啦，咁因為佢一人就係分析兩國，陳家洛同埋呢個乾隆，咁亦都當時係余安安啱啱出道冇耐就做呢個香香公主嘅角色，咁而翠羽黃衫霍青同霍青桐咧就係汪明荃，咁都係大。男女主角都是當時是電視劇的，就是青春黃金的時代來的，是就是他們自己本身。那我對書劍恩仇錄更多為什麼可以看完呢，因為我小時候家裡就不是有電視機，要去隔離家裡看的，因為呢每一次打風呢無線電視呢就要播出那個風暴消息呢，那就要通宵廣播，那通宵廣播沒有播就播什麼呢，就播書劍恩仇錄，就一集一集咁播，咁咧就係好多時有陣時走去隔離屋咧，就係一集一集咁樣睇。咁裏邊好多嘅經典角色，嗱我係通過無線電視劇睇書《射雕英雄傳》先，然後先至再翻翻轉頭睇呢個嘅武俠小説。咁喺無線電視劇裏邊嘅，我記得當時有幾個我自己好喜歡嘅，就唔係反而唔係霍青桐，而係呢個李思琪飾演嘅鴛鴦刀落冰，同埋咧。配音嗰個朱剛啊做嘅奔雷手文太來，咁就金笛秀彩如雨桐好似就夏雨飾演嘅，咁火手判官張召仲咧就係、石堅啦。咁我記得嗰陣時睇香港電視咧就係、介紹咧每一個造型啊，嗰啲紅花會嘅豪傑啊，每一個造型咧都係好突出嘅，亦都係。即係體現咗我哋對武俠世界嗰個想像，係可以喺呢個嘅無線嘅電視劇裏邊表現到出嚟。咁至於《倚天屠龍記》咧，就係我第二個即係追嘅，就先睇咩咧？其實我係睇金報裏邊連載嘅《倚天屠龍記》，我唔記得咗金報定生報啦，就係漫畫報紙嚟嘅。咁然後先至睇翻翻轉頭去睇武俠小説。咁就又因為當時我諗係抄襲啦，就冇就改咗啲名嘅，其實趙明定趙敏我都唔記得咗啦，就改咗個名嘅，其實就唔係原本嗰個金庸嗰個作品嘅名嚟嘅。咁《倚天屠龍記》之吸引嘅地方咧，就係咧係女主角，我覺得我記得嗰陣時係星期唔知星期六晚定星期日晚播，一個禮拜播一集嘅啫，《倚天屠龍記》。咁而呢個汪明荃飾演嘅呢個蒙古郡主敏敏特木兒，好似叫趙敏咧，就係、是、咧一身蒙古女子嘅打扮啦，咁 就敢爱敢恨嗰个角色系喺电视剧里边系，以当时嘅我哋僆仔嚟讲系有吸引嘅。当然大咗之后就觉得好平面化啦，呢啲即系金庸作品里边嘅女性咁样。咁但系咧，我相信《倚天屠龙记》系电视剧黄金年代，除咗周梁淑怡策划嘅嗰啲长篇嘅家族式嘅电视剧之外咧。是最多最多香港人追捧的一個武俠電視劇，是源於金庸的作品。但是金庸眾多的作品裏面，很多人就說很多時候大家閒來都會喜歡討論，其實你喜歡哪個女主角，哪個女主角是我理想中的女性的那個 prototype， 有人說我喜歡任盈盈，有人說喜歡趙敏，有人說喜歡這個虛竹傳奇里面的这个同虚竹有这个关系的这个公主，这样也有人说喜欢黄蓉，有些人说喜欢小龙女，这样。金庸有几样东西的在流行文化作品里面是独树一帜的，刚才我所讲就是他对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历史那个的融会贯通的能力是很强，所以他将他 crossover 摆了去一些传统的合义小说的大桥里面。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刻画的人物呢，那些的支线人物是挺好的，我觉得。譬如强奸这个小龙女的这个尹志平，这样就是那种的挣扎。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要写出这种水平就不容易的，因为太过面谱化一般的中国小说的创作都是受那些的戏剧，就是杂剧啊戏曲所影响，很容易出现一些很面谱化的人物。但金庸小說裏面有些人物呢，我覺得是特別是一些的配角的人物呢，他的刻畫甚至是比主角更加出色。而在這主角裏面呢，就亦正亦邪，譬如黃藥師這樣，就很明顯就是一個很蘭歸女，你看到他是相當殘忍的人，就是將他自己的弟子曲凌風啊那些全部打斷了腳，因為馮超峰和這個偷了他這個《九陰真經》嘛，那就將他的弟子全部打斷了腳，那是一個很即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對他的女兒又變成一個慈父這樣。那很多時候呢，我們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呢，反而是通過金庸的作品呢，去知道其實人性是有很多方面的，而不是永遠都是面譜化，好的就好到盡好到絕，衰的就壞到盡壞到絕這樣。那而但是我覺得在眾多金庸的刻畫角色裏面呢，你到了大了之後望翻轉頭，你就覺得佢嗰啲女角色咧就好鬼平面化喎，即係好似點講咧，就細個就好似係即係我哋白日夢裏邊嘅幻想嘅，即係好似嗰啲日本動漫裏邊嗰啲嘅女主角咁啦，一個即係腦內補完啊幻想出嚟嘅一個女性嘅原型，譬如任盈盈呢類就係武功高強啦。危難時候又會懂得去護住情郎，又可以親情都不要去保呢個情郎，譬如趙敏都係噶。其實《月看夢》即係當時宋朝同元朝係交戰狀態噶嘛，係咁，所以好多時呢啲嘅所謂外族女子點解有種吸引力呢？就係等於我哋總覺得蒙古係一個好浪漫，大漠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係一種好浪漫嘅想像，一種 fantasy 嚟噶嘛。咁呢種就係正正我哋作為一個漢族男子嘅 fantasy 嚟嘅。咁呢啲嘅女性嘅原型咧，就其實冇乜邊個令到你大咗之後你會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反而呢、這個李莫愁啊呢啲咧，即係梅超風啊呢啲，你就會留低深刻嘅印象，即係對愛情嘅執著去到癲狂嘅地步啊等等。但係冇呢個，即係坦白講，如果你諗下，如果你今日，你父母是黃蓉都幾慘，其實點解咧？黃蓉就係港媽的 prototype 嚟噶嘛，嗰啲叫做 helicopter 或者叫 tiger mom 啊，虎媽嘅原型咪黃蓉咯，係咪夾爆你咯，督住你咯，逼你做媽做物咯，幫你安排曬咯，咁就所以一啲都唔吸引嘅其實。至於小龍女就基本上係 CG 嚟嘅啫，我覺得即係電腦裏邊繪畫出嚟嘅人物，即係太過不食人間煙火，咁就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嘅呢啲其實。咁就有啲就好平面添啦，好平面化添啦。反而有啲短篇嘅人物都會，譬如程靈素啊呢啲，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其實。 但很可惜就是呢、金庸我相信他對於女性心理的把握呢是不是很強，所以他塑造出來的女性的能力呢，塑造一些角色的能力呢，相比起這個、男士或者是那些古靈精怪的人物呢是有所不及。很多人就會講到金庸怎樣利用這個小說裡面去諷刺這個政治樣，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強呢，樣就要先休息一陣播下歌先，然後回來呢就告訴大家聽究竟我怎樣看他的所謂的政治諷刺了。跟著選來的就是來自都是金庸改編的無線電視劇，不過今次是來自這個天龍八部裡面的虛竹傳奇，就相當之豪邁奔放，在我心目中黃沾的作品、顧家輝的作品裡面呢，是首排第五名之內的，這首就是關正傑的《萬水千山中橫》。 萬水千山中橫，起舉風急如花，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雙杯雪茶，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關，卻笑他世人妄要將看葫蘆來慳，曾想痴愛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誰知心醉珠難，消逝煙雨間，憑誰憶已無限，別萬山不再返。水千山中橫，起舉風急如帆，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雙杯雪盞，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關，卻笑他世人妄要張看葫蘆來慳，曾想痴愛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誰知心醉珠難，消逝煙雨間，憑誰憶已無限，別萬山 大家聽過這首關正傑的在無線電視劇《虛竹傳奇》，如果我沒有記錯就是《萬水千山中橫》，應該就是來自1982年的無線電視劇《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的主題曲，就是顧家輝作曲編曲，黃沾填詞，關正傑主唱。那就那個音樂呢，顧家輝的音樂呢，就中樂、西樂、爵士鼓什麼都用完了其實。咁而主角就當然圍繞著《天龍八部》裡面，就不是虛竹啊，而是這個喬峰，圍繞著這個喬峰去寫的一個相當之奔放豪邁，即是如果你用這個詞啊，用宋詞的標準去評的話呢，就黃沾這一首作品呢，我覺得是可以寫入文學史的作品來的。萬水千山中橫是其中一部，天龍八部另外一首，另外一部呢就是去六脈神劍，咁就是另外有個主題曲，一陣間可以播給大家聽。天龍八部亦都係我自己比較喺咁多個小說裏面比較中意嘅，就係因為呢個段譽咧就同我哋即係過渡到跟住就係韋小寶噶啦，我覺得，因為段譽咧就係六脈神劍咧， 就神神化化的，有時得有時不得的。咁就而天龍八部裏面嘅主角亦都唔係淨係得段譽喎，佢就多線發展嘅喎，有呢、這個即係遼國嘅南院大王蕭峰啦，亦都有呢個和尚仔呢個虛竹啦。咁所以咧就由眾多嘅人物去構成嗰個故事，令到個情節嘅發展咧係豐富嘅，我覺得。天龍八部裏面好多寫嗰啲人嘅貪真痴咧，我覺得亦都比早期嘅作品咧，包括蛇雕、神雕或者是書劍啊等等、倚天啊等等咧，我覺得去到一個新的階段。咁亦都係開拓咗最後尾集大成之作呢個嘅《鹿鼎記》啦。咁樣咁喺節目跟住送嚟嘅咧，就係《天龍八部》嘅《鹿麥神劍》嘅主題曲。咁佢嘅風格呢一首咧，其實同之前我所講嘅《萬水千山中橫》咧，啱啱播完嘅咧有少少唔同嘅，大家聽下就係關谷英嘅《兩忘煙水》。 女儿意，英雄痴，套尽恩义情深几许？ 塞外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轻出至成不会悔。 金庸小說改編的無線電視劇之後呢，就都是可以反映到香港流行文化的一個八十年代 take 一個 snapshot 的時候，金庸的作品是spin off 了很多的創意產業的產品出來的。那這個他的地位和貢獻呢是無庸置疑的。那我一直對他的意見是什麼呢？但如果你將他捧號上去一個所謂文學泰斗啊，或者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地位呢，我就有些不敢苟同。其實成功的流行文化作家，譬如吉川英治，在我眼中都是一個通俗的日本的小說家，雖然他寫的作品 是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國民作家的級數，差不多個個人都看的，其實宮本武藏或者是司馬遼太郎的小說，但他始終是一個的通俗的作家。而武俠小說我也跟歷史小說是不同，歷史小說是大部分是根據那個歷史環境為主，而那個創作的 成分相對咧天馬行空嘅成分就比較少嘅。咁有啲人話，譬如高陽嘅紅頂商人胡雪岩，咪就係歷史小説咯咁樣。咁當然啦，胡雪岩係啦，但係就譬如你睇司馬遼太郎嘅小説，更加多嘅係歷史考證嘅嘢。咁日本喺呢方面，我覺得佢哋嘅創作係會比金庸嘅作品係認真好多添。咁當然金庸之後花咗我諗十幾二十年嘅時間，係即係之後我諗唔止二三十年嘅時間，係不斷去修改佢自己嘅作品，希望就填補咗佢流水作業嗰陣時嘅一啲問題啦，刪除咗金庸代筆嗰部分啦，甚至有啲改編到連倪匡都話睇射雕嗰陣時，最後尾個修訂版本都好似完全未睇過咁咩咁。嗱，呢個就係一個作者點樣面對自己作品啦。如果你是要追求一個的文學史的地位或者殿堂的地位，可能是需要這樣的。但正如莎士比亞的創作一樣，可能他創作的時候是流水作業，或者黃玉郎的龍虎門，他創作的時候是流水作業的，但可能經過那個的歷史啊、文化的改變啊，甚至是學術界的潮流的改變，他最終上到殿堂級的地位，這個是他身後事而不是身前身。所以我就話，如果佢生前一個人不斷去改佢自己嘅作品，係為乜咧？咁我成日都有一個疑惑喺度。有人話，梗係盡善盡美啦，追求完美啦咁。咁我相信一個任何一個作者，冇一個版本係叫做 optimal 嘅一個完美嘅版本嚟嘅。畢加索畫完一張畫之後，俾咗個畫廊去賣，佢唔會再將嗰張畫又攞翻去，又再修改又修訂。嗰、那個 moment 裏邊嘅創作喺嗰下嗰一下做出嚟嘅嘢。就是完成了的了，其實除非他很想是不想人家覺得他很多考證上的錯誤、啊、或者是填補那些窿、啊、將他由武俠小說通俗文學提升到去嚴肅文學、啊、甚至是、一個更高的地位，所以我就說追求虛名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對於一個作者追求生前的名譽地位呢，就無所謂的，我覺得不過就不要將他神化咯，這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至於佢政治嗰 part， 其實我都講咗好多次嘅啦。其實一個好嘅作家不是一個好嘅政治活動家，而好嘅政治活動家當然唔一定係好嘅作者啦。所以佢嘅小説成就不代表佢係一個喺政治上有成就嘅人，而佢政治上嘅污點亦都不一定咧係將佢喺通俗文學上嘅成就推翻嘅。無論你對佢嘅雙查方案點樣扼殺香港嘅立法會同埋普選行政長官都好啦，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係一個咩人啊？反而而唔係話佢個方案係點樣，因為嗰啲已經係畢竟係即係好多年前嘅事，雖然影響至今，但你會知道佢係一個咩人。中國其實係冇知識分子，我覺得只有文人，只有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無論佢喺自己嘅創作裏邊嘅成就如何，佢最終都希望係所謂外姓內王，成就一番事功，而呢番事功可能就係同權貴搭上。無一幸免，所以話究竟係咪三百年以嚟嘅一個儒家代表咧？絕對冇可能。跟住揀嚟嘅咧就係早期嘅無線改編啊金庸嘅作品啦。咁咧就係嚟自咧《書劍恩仇錄》裏邊嘅一首插曲《熊熊星火》。 熊熊星火连我苦痛多， 连我在世上如许苦痛多， 明明亮光为我笑灾去祸， 连我在世上如许苦痛多， 炎炎星 在世上， 谁去苦痛多？烈焰解压。 妻贵姓 何？我在世上如去风叹歌， 红红胜火，连我苦痛多。 连我在世上如去风叹歌， 明明亮歌，为我笑灾去。 会拣咁众多嘅里边拣翻佢早期嘅作品嘅一首插曲咧，咁样就因为大家知道《倚天屠龙记》里边有一段嘅系写呢个拜火教，即系叫做明教嘅历史，就系、是、呢、这个波斯圣女。咁我相信金庸系一个涉猎对历史涉猎相当之广泛嘅人，亦都知道拜火教曾经传入中国啦，亦都同明朝嘅立国有好大嘅关系咧。因为呢个系元明之际嘅《倚天屠龙记》系。咁就有朱元璋啊等等呢啲嘅崛起啦，咁當然係一個小配角喺武俠小説裏邊，但佢就將好大嘅篇幅講咗明教同呢個朱元璋立國之間嘅關係，當時嘅即係武裝起義嘅部隊。咁我覺得呢一個嘅識見咧，係呢個係金庸叻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就話佢可能又真係有過目不忘嘅能力嘅。對於好多嘅歷史故事，點解咧？因為我記得就他過身之後咧，我有一個以前的朋友，即、就、係、是、一起在一周刊共事過的記者。咁另外一本雜誌一起做嘢嗰陣時咧，佢就訪問阿陶傑，就同佢一起去訪問金庸。咁而之前他一周刊的年代咧，就喺一個場合裏邊咧，就問過金庸，即、就、係、是、走埋去問咗兩條問題咁樣。咁都唔係訪問添啊，就係當面問佢一啲問題。咁但係竟然之後隔咗咁多年之後，佢去到金庸屋企訪問佢嗰陣時咧，金庸係認得。呢、这、一個記者，佢同陶傑講，佢話呢個記者係咪一周刊做過？陶傑都唔知道，佢話唔係喎咁樣。但係呢個記者就當面同金庸講，係我喺一周刊做過，幾時幾月幾日見過你，而佢係記得嘅。所以呢個係能夠令到佢之所以喺流水作業嘅情況，喂大佬嗰陣時冇 Google 大神，冇得翻炒呢、这個，冇得走去我一路做節目，你一路查 Google 嚟，即係同我挑機噶嘛，係嘛？咁所以咧。我相信他的獨特之處就是他驚人的記憶力，是將很多他無論是小時候聽長輩所講的日事，或者是民國時代上中學小學的時候的教科書也好，歷史的故事也好，自己看書，我相信是一個閱讀不倦的人，在看書的時候將一些歷史故事將它編寫成為他的創作的根源。在節目結束之前，就是當然送上的就是每一次打風都要聽到的主題曲，一聽到這首音樂就相當之開心的，這個《倚天屠龍記》的主題曲。今集城寨有落到此為止，多謝大家。 仇恨又却是谁所纵？ 情仇两不分，爱中必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如天，万里广阔，愁如海，百般汹涌，要共对亦难，分也不可，爱恨填空，迷迷惘惘，苦痛有几千重，愁愁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倚天，剑斩八段，心中迷惘。Oh,